第37集，守护者之死。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卡德加看向加罗娜，点了点头。加罗娜向右挪动了几步，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给麦迪文来一个两面夹击。 不得不说，确实是别出心裁，召唤一个我过往的阴影，召唤一个幻象来阻止我追捕你们。当然，你们在外面养精蓄锐的时候，我也在积蓄力量。 您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发生。这就是我。我从出生时就被污染，在被孕育前就被腐化，是一颗坏种子长成的苦果。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麦迪文。 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为什么要解决？一切都在照着计划发展，兽人会途径人类，而我会通过像古尔丹这样的术士酋长们来控制他们。我会带着这些畸形生物到封印萨格拉斯肉身的那座失落的坟墓去。坟墓外面的结界可以挡住恶魔和人类，却挡不住兽人。那时我的躯体就会重获自由，然后我就可以抛弃这副笨拙的躯壳和软弱的灵魂，让这个罪有应得的世界陷入火海。 你是萨格拉斯？ 是也不是。我是，因为当艾格文杀死我的肉身时，我藏进了他的子宫里，将我的黑暗精华注入了他的细胞。当他终于选择与一个人类法师结合的时候，我早已经在那里了。我是麦迪文黑暗的一面，完完全全潜藏在他的外表下。 真是骇人听闻。 这与艾格文的计划也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也把提瑞斯法的力量注入了这孩子体内。恶魔和光明都在为他的灵魂争斗不休，也就无怪乎年轻的麦迪文自己几乎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当这份力量在他体内真正觉醒时，我让他陷入了沉睡，直到我可以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 你体内有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真正的麦迪文的成分？ 有一点儿，足以应付你们这些低等生物，足以随心所欲地愚弄那些国王和法师。麦迪文是一张面具，我将他的一部分留在表面，用来展示给他人看。而如果我的行为显得怪异或者疯狂，他们只会把原因归咎于我的地位和责任带来的压力，和我亲爱的母亲给我灌注的力量。我一开始是被护法者艾格文打造出来的政治工具，随后又被恶魔之手塑造成他们的工具，就连议会也只将我当成一件对抗恶魔的武器。所以我只不过是这些工具的集合体，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此时加罗娜已经走到了麦迪文的身后，他手持匕首，悄无声息地走在黑曜石地板上，他的眼中没有泪水，只有钢铁般的决心。卡德加将注意力集中在麦迪文的身上，生怕自己的某个眼神不慎出卖了加罗娜。加罗娜现在距离麦迪文只有一步之遥，他高举匕首，迈出了最后一步。 你瞧，我只不过是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这个机器自从永恒之井第一次破碎之后就一直在运行。原生麦迪文残留的部分和我唯一能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这个轮回必须被打破。我向你保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麦迪文说完，挥出了一只手，秘法能量在他的指尖跳动，他这一击正中加罗娜的脸， 被击中的加罗娜踉跄着向后退去。卡德加咒骂一声，抬起双手想要释放一个能让麦迪文失去平衡的法术。然而麦迪文的动作更快，他转过身，举起一只利爪般的手。卡德加立刻感到周围的空气收紧了，像一袭裹得紧紧的斗篷一样困住了他的四肢，令他动弹不得。他大叫出声，然而他的声音却像是被闷住了一样，低沉而飘渺，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麦迪文抬起另一只手，一阵剧痛立时传遍了卡德加全身，他的每一寸关节都仿佛被扎上了滚烫的钢钉，但这种感觉又迅速消退，变成了隐隐的抽痛。他的胸膛缩紧了，皮肉仿佛在骨架上蠕动着，干燥皱缩。他感觉体内的水分好像都被抽干了，只留下了一具枯萎的躯壳。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他的魔法也被抽走了，他的身体再也没有能力释放法术聚集能量，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具被掏空的容器。麦迪文的攻势瞬间便结束了，就像笼罩他时一样，让人猝不及防。卡德加倒在地上吃力地喘息着，他现在一呼吸胸口就一阵剧痛。此时加罗娜已经恢复过来，他大叫着向前冲去，匕首对准了麦迪文的心脏。麦迪文没有后退，而是迎向朝他冲过来的加罗娜，进入了他的攻击范围内。他抬起一只手按住加罗娜的前额，冲锋中的加罗娜立刻僵住了。秘法能量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黄光在麦迪文的手中跳动，他抓住加罗娜的前额将他提了起来。加罗娜悬在那里，身体无助地抽动着。 真是可怜呐，可怜的加罗娜，我还以为有着半兽人血统的你最能理解我的经历，以为你会理解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可是到头来你跟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让我给你看看我的世界，加罗娜，我会将自己的分歧和怀疑注入你的脑内，你将永远不知道你该向谁效忠，为什么效忠，你将永远不得安宁。 加罗娜试图尖叫，然而麦迪文的掌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光芒，笼罩了他的面孔，令他的声音僵死在了喉咙里。看着眼前的加罗娜啜泣着倒在地上，麦迪文露出了蔑视的笑容。加罗娜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还是倒了下去。他的双眼大睁，眼神狂乱，他的呼吸急促而凌乱，不停地被泪水打断。卡德加现在又可以呼吸了，但他仍然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关节火烧火燎，肌肉酸痛不已。他看到了自己在黑曜石地板上的倒影，回望着他的正是曾经的幻象中的那个老人，沉重疲惫的眼睛，眼角布满皱纹，头发花白，甚至连他的胡子都已经白了。卡德加的心沉了下去，他被剥夺了青春，又被剥夺了魔法，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座塔了。现在麦迪文站在卡德加身前几步远的地方，肩膀挺直，双眼炯炯有神，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像麦迪文。卡德加与麦迪文相处那么久，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麦迪文。他看起来充满自信，看起来轻松自在，他神志清醒，令人望而生畏。 很有教育意义，被困在这具人类的躯体里的坏处之一，就是我人类的部分总想占据这副身体，想结交朋友，想帮助别人，这给我之后干掉他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我杀死莫罗斯和厨子的时候差点哭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不得不到这下面来，但这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习惯了之后，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你的朋友，就跟杀死一个陌生人一样。现在你可以去死了，年轻的信任。 看来你的信任终究所托非人。 麦迪文， 安杜因洛萨，老朋友，你怎么在这里？ 现在就停手吧，麦德，停手吧，现在还来得及。我不想和你为敌。 我也不想和你为敌。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感受，你根本不知道我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有多痛苦。那些残酷的事，不得不做的事，我不想和你为敌。所以放下你的武器吧，朋友，让我结束这一切。你想帮助我是不是？老朋友，你想要做我的仆人，来帮我解决掉这个孩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从前那样做朋友了。 麦迪文张开手，魔法球向洛萨飞去，将他笼罩在星火中。洛萨周身闪耀的星光变得暗淡，他缓慢而坚定地向前走出一步，两步，三步，然后洛萨开始向前冲锋。他高高举起手中那把刻有符文的大剑，目标是麦迪文，而不是卡德加。他发出一声诅咒，那是饱含了深深的痛苦与泪水的诅咒。麦迪文吃了一惊，但那也只是一瞬。他向后一闪，洛萨挥出的第一剑划过空气。洛萨止住剑锋，收回大剑，以一个格挡动作将麦迪文又逼退一步。接下来是一次过肩下劈，又逼退对方一步。现在麦迪文已经恢复了过来，大剑的下一击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一道蓝色的能量护盾上，剑上的黄色火焰四处飞溅。洛萨试图向上砍削，然后前刺，接着又一剑挥下，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那道护盾挡下，并且反弹回来。麦迪文咆哮一声，举起一只利爪般的手，秘法能量在他掌心跃动。洛萨失声痛呼，他的衣服突然全都燃烧起来。麦迪文看着自己的杰作，露出满意的微笑，然后挥挥手，把洛萨正在燃烧的身躯甩到了一旁，就像是扔掉一个破布娃娃。 不堪一击。 麦迪文转身看着刚才卡德加跪倒的地方，然而卡德加已经不在原地了。麦迪文转过身，却发现那个不再年轻的卡德加就在自己背后，手里拿着洛萨之前给他的剑，剑锋抵在自己心脏的位置，剑刃上雕刻的符文发出太阳一般的光芒。 你太大意了。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你没有挥剑杀人的觉悟，而且你的剑术一塌糊涂。 我认为你灵魂中属于人类的那一部分坚持将一些朋友留在了你的身边，这是一个预防措施，当你陷入疯狂时，你身边的朋友就可以阻止你，这样就有可能打破那个你自己无法打破的轮回。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拥有自己的生活。 麦迪文一边说，一边猛地将手抬起，手中的秘法能量闪闪发光，想要扰乱卡德加的神智，就像对付加罗娜那样。然而麦迪文没有得逞，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卡德加向前一扑，将手中的符文长剑那薄薄的剑刃刺入了麦迪文的肋骨间，直插心脏。麦迪文露出惊讶的表情，甚至可以说是震惊的，但他的嘴唇还在蠕动，他在试着说话。卡德加将长剑深深插入，墨汁剑柄，剑尖从法师的长袍背后穿了出来。麦迪文跪倒在地，卡德加也随着他跪了下去，双手依然紧紧扣着剑柄。麦迪文抽了口气，挣扎着想要说些什么。 谢谢你， 力抵抗了。 随后麦迪文的脸开始变形，胡须完全变成火焰，眉上生出犄角。麦迪文一死，萨格拉斯就完全现出了原形。卡德加感觉到符文剑的剑柄温度在逐渐升高，火焰在麦迪文的血肉上舞动，将它变成一个阴影与火焰组成的生物。在重伤跪地的麦迪文身后，卡德加可以看到洛萨再次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朝这边走来，他的皮肉和盔甲还在冒烟。他又一次举起符文大剑，竭尽全力横向一挥，剑刃的边缘击中了麦迪文的脖颈，迸发出太阳一般耀眼的光芒，干净利落地将麦迪文的头颅从颈上砍了下来，就像是一个瓶子被打开了瓶塞，麦迪文体内的一切霎时间从他被砍断的脖颈中喷薄而出，一股巨大的能量与光芒，阴影与火焰，烟雾与狂怒，全都像喷泉一样向上喷涌，飞溅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又消失无踪。在这团沸腾的能量中，卡德加依稀看到了一张长着犄角的脸，在绝望与愤怒中嘶吼。一切结束之后，留在原地的只剩下麦迪文的皮肤和衣物，他体内的一切都被蚕食殆尽，而他的人类形体在被一分为二之后，就再也无法容纳体内的能量。